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系姚明豪，你听紧嘅系得得得得 ，Webgazine.com 多次 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翻嚟呢个5月11日晚嘅北上频道，咁今晚咧就有阿迪喺度，有阿 Kelvin 喺度，有阿夏沙特， 系， 咁咧就路过嗰位常任主持阿 Eugene 咧就冇路过，咁仲有一位咧就啊刁文牛今日去边咧？刁文牛就 去边啊？ 我都唔知去边，但系 吓 啱啱過咗個禮拜就有單嘢同佢有關嘅，唔知係咪俾人拉咗而家可能，就係嗰個喺中央台 啲嘢 咩啊？ 哇！佢終於出頭啦，捱咗幾年， 係 啊！喺中央台咧。就有一個節目咧，係講內地一啲援交嗰啲咁嘅嘢啦。咁啊講就提到喺網上邊咧有啲淫褻嘅字眼啦。咁啊連我都俾佢拖埋落水。咁啊淫褻嘅字眼就包括刁文牛啦，戰南俱樂部啦，仲有北上頻道 位置個半嘅主持。 唔係呢個北上頻道呢個名真係冇辦法嘅，呢個名就即係已經咁多年又費事改過去啦。即 係 其實改嗰條友係好撚戇鳩嗰條友，即係咁，但係繼續係咁要用，咁咪繼續用呢個名啦。咁啊，好多時都會令人誤會，就係即係我哋去嚇，即係北上尋歡啊咁樣。咁所以就不過冇所謂嘅，老友有事咁拖埋我落水，我都好好榮幸嘅。咁所以就今晚牛應該就唔喺度啦。咁下禮拜睇下佢有冇命翻到嚟啦。 13亿人嘅焦點啊，突然間變咗。 我哋就留翻呢個話題，就等下禮拜先講啦。即 係 睇下佢發生咗啲咩事啦。 繼鬱敏條片二 名人嚟㗎啦，而家又係啲話又係 上到去 喺中國內地，即 係 同成龍嗰啲級， 即係一炮而紅啦，即係 一炮而紅啊 ！CCTV 啊，大佬唔係 TV， 佢都開咗好多炮㗎啦，呢一炮就真係紅咗啦。 刁文牛 啊，系啊， 咁啊，今日有咩话题啊？有咩话题？睇下先。 先交代咗一样嘢先啦。 你讲咩？ 唔系先交代一样嘢先啦。我哋啲打赏钱嗰啲嘢先啦。 哦，系喎。打赏钱嗰度啊。咁咧就上个礼拜嗰集啦，我哋讲过一个个案咧，就系呢个广州嘅霞姐啦，患咗乳癌咁啊。 唔系。 同埋佢霞姐做乜嘢？唔系系做咩？冇错。 OK。 霞姐咁啊，同埋佢嗰位12岁嘅女啦，咁就其实就有啲都有啲回应嘅，咁啊其实有啲部分有网友咧就已经即系PM 过我啦，咁然之后就跟住咧就开始有捐钱啦，咁捐钱嗰度咧其实咧有少少技术上嘅问题咧出现咗嘅。有啲人咧就捐到，有啲人咧就捐唔到嘅。咁捐唔到嗰个问题咧，就关于因为咧我其实咧嗱，首先就系你而家喺北上频道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你可以喺个 files 嗰度 click 个 files 嗰度咧，你会揾到一个叫做5月4日北上打赏前新任务嘅一个 document 嘅。咁个 document 入边咧有银行户口嘅 资料。 咁但係呢个问题呢就係、是、呢嗰、那个银行嗰、那个名称呢，中国建设银行广州东山铁路支行嗰个呢係有少少个字眼上係错咗嘅。咁呢就呢个礼拜呢阿 Jackie 呢就已经俾返个正確嘅名俾我。咁我稍后呢我会又係做完呢集节目啦， 再更改。 听到咁我会更改返嗰、那个入面嗰个错误个名称啦。咁呢有啲人就捐到钱㗎，但有啲人呢可能要透过喺内地透过网上嘅银行捐钱呢，个 number 系冇错嘅，但系咧就会弹翻转头就话嗰个银行名称就有出入之如此类。咁anyway 点都好啦，过咗呢个礼拜咧，我会更新翻佢。咁然之后咧，大家就可以透过嗰个银行咧就捐款嘅。我所知道咧就系内地嘅网友咧，听呢个节目嘅网友咧，好多都真系做咗嘢嘅，每一次都系咁嘅。内地嘅网友就好乖嘅，咁但系香港嗰啲咧就冇乜反应。可唔可以话一话俾我哋听？经过一个礼拜之后，我哋个打赏钱嘅增加咗幾多錢咧？ 多咗100大約， 係啦，多咗100蚊。我成日咧，即係 Regular 先都唔知係咪點我嘅，即係又話我節目係咩？全台最高收聽率， 36人咯， 係咯， 係咯。 咁但36人，咁即係每人捐咗3蚊啊？100蚊啫喎，大佬，唔好咁啦，再讲一次，个节目系收费噶嘛，屌，真系好捻烦啊，真系，唔该大家要做下嘢啦，帮下手啦，就因为啲钱嘅唔系俾我啊，大佬，咁啊，我哋想都系想个意义就系我哋希望可以除咗听节目之外，大家又可以 group 埋做一啲嘢啦，咁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啦，咁啊除咗喺国内有一啲我哋觉得值得帮嘅个案，其实香港嘅网友，如果你觉得你都发觉喺香港有啲值得我哋帮嘅个案咧，咁我哋都可以做嘅，即系两边都可以一齐做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另外一位有心人啦，香港人嚟噶，阿 Roy 哥，咁咧就呢个礼拜亦都俾咗电话我啦。佢咧就会将会咧就上广州，咁咧佢就会首先咧佢其实咧佢就会佢约咗阿玲姐嘅。即係我哋之前嗰位獨居嘅殘疾人士啦，咁佢又約咗阿玲姐睇下玲姐最近嘅近況啦，咁呢佢都同我講佢會將會呢亦都會去探埋阿霞姐，即係埋越秀區嗰邊，咁然之後呢就稍後佢會唔知或者我睇下會唔會可以捉到阿 Roy 上嚟啦，咁呢就講下究竟霞姐嗰個情況係點樣，咁然之後呢就我哋稍後就會整理好成個計劃，睇下點樣攞啲乜嘢嘅物資，即係佢需要嘅物資，咁我哋就攞上去咯。咁所以咧喺阿 Roy 嘅報告之前咧，咁就希望大家即係做簡單嘢，就係、是、上 Regasin 嘅 .com.hk， 跟然之後入北上頻道嗰度，然之後咧就喺翻右手邊嗰欄咧就有一個 PayPal 嘅 打上錢 嘅啦。咁啊有啲網友話俾我聽，又話打上唔到，但我試過係 打上到 喎，你咪玩我好冇，係打上到喎。咁所以嗰100蚊係咪你入㗎？ 唔係啊。 OK， 咁所以咧就幫幫手啦，大家。好嘛，咁啊大致上就係咁啦，咁啊所以稍后我就会喺个 files 嗰度我会入返个即係会改返个名佢啦。 好啊 就係咁啦。咁啊今个礼拜就 有咩講呢其實 費格遜費格遜 啊費格遜昨晚講完啦又費格遜 唔係你講得好爆嘛 喺內地呢就唔好講費格遜嘅仲有一個 Regazine 嘅節目呢就內地嘅網友呢好值得聽嘅 點解呢 因為呢就如果生活喺內地呢我諗大家同我都差唔多就每日嘅朝頭早呢我哋都會十一點呢就會開始就睇 NBA 嘅 好節頭 嘅早咁因為最近就已經好忙碌咁其實我哋冇講因為呢個係體育節目㗎嘛咁但係因為我哋有位即係體育 籃球嘅主持 籃球藍天雪地嘅節目主持人啦夏薩達喺度咁所以就亦都講講啦就 Regazine 其實有另外一個好精彩嘅籃球節目咁其實好啱內地嘅朋友聽因為我哋每一日都要睇緊 NBA 嘅咁睇緊 四強 啊雷霆啊等等啊之類啦 熱火啊輸咗頭場啊我知係 咁所以 熱火追返上嚟啦今日追返上嚟2-1 哇 咁所以就有興趣又可以上 Regazine 度就 download 藍天雪地聽下啦咁另外就如果講起下載呢就尋晚我做節目呢即係 Regazine 又好得意我尋晚都可以講個趣事就係我哋呢度一個商業大廈嚟㗎嘛咁每次上嚟節目做節目呢咁做節目之前咁我哋又有時會出下去冷巷嗰度煲下煙啊咁樣之類處理啦咁尋晚呢我哋就撞到啲鄰居啦即係附近隔啲鄰居有位鄰居我唔知佢咩名其實我撞過一兩次㗎啦咁佢就好有禮貌咁同我講佢尋晚就話 會員嚟㗎 喎你哋個台呢下載唔到喎咁其實我想講俾佢聽呢就可以有另外一個下載方法嘅即係如果係呢等大廈嗰啲 鄰居 呢咁你其實另外一個下載方法就係走嚟拍門拍拍拍因為老母啊有冇人我嚟攞麥佬啊咁呢個係一個 幾好嘅方法 啦唔係我真係想提大家就係我哋嘅每一日嘅生活已經係成日覺得即係網上係一個好理所當然嘅一個生活模式囉咁其實人與人之間其實可以面對面直接溝通 係啊 咁你直接如果係真係喺個網度下載唔到你咪走落嚟或者走過嚟隔離拍門跟住之後下載都得㗎呢種係另外一種下載方法咁但我哋都會提每日都會問返你呢就係你係咪會員啊唔係呢就唔該你四日後先你嘅再會咁或者係你即刻可以擺低300蚊啊咁之後我哋就會即刻俾個快樂你 雙手奉送 直接一個速遞嘅快遞嚟嘅都得嘅 OK 咁所以呢度係好有趣嘅 加油站 加油站嚟嘅 OK 咁我尋日見到個朋友佢好似係我哋未搬嚟嘅時候佢已經係聽緊北上頻道好似係 佢共聚會嗰集仲有會員 係咪 嗰個時候係 所以呢度係 咁佢有會員卡未呀 有啦有 呢個反而有啊 冇其實都唔使㗎你都可以拍門 好難追㗎嘛啲會員卡而家 你直情係當 sales 收數咁就得㗎啦 OK 好 咁除咩話題個話題就講呀講下今個禮拜有單嘢啦好多人都有注意到㗎啦就係嗰單喺北京發生嘅一單事件啦其實本來根本就係一單好細嘅事件咁但係內地真係冇乜報道㗎咁所以呢就呢、這個我哋外國節目嚟㗎嘛咁即係內地嘅媒體唔報道我哋就有責任 上咗 BBC 嘅中文網㗎 今日開始呢就有一啲有一啲關於呢單事件嘅新聞都出咗嚟㗎咁一陣可以繼續講落去嘅。咁啊，單新聞就係咁嘅，一個女仔，安徽嘅女仔喺北京打工嘅女仔，叫做袁莉亞啦。咁啊，個名都幾靚嘅，我覺得好似嗰啲好似啲鬼妹嘅名咁啊，袁莉亞。 袁莉袁莉明 啊，袁莉明。我都突然間諗緊呢樣嘢。 袁莉亞多袁莉明。 OK， 個名啊。 OK， 都但係佢呢個都係同袁莉明一樣，都係靚女嚟嘅，一樣22歲，安徽嘅女仔喺北京打工啦，賣衫啊等等啦。咁屋企有一個患咗絕症嘅爸爸啦，有一個讀緊小學嘅細佬啦。咁喺屋企仲有一個咧喺。老家务农嘅一个妈妈啦，咁就喺5月3日嘅清晨凌晨2點，咁佢就喺佢个工作嘅地方，京温商场，咁系一个卖衫嘅一个商场啦嘅5樓堕下死亡，咁咧就公安咧就跟住彻查呢件事啦，跟住咧就 確定呢就即係死因就無誤，亦都排除中毒或者性侵害或者他殺嘅可能。 係。 咁呢就有一個 terms 呢就走咗出嚟，就叫做屬於自助高墮死亡， 自主高墮， 又或者啲報紙叫佢做自主高墮死亡， 自助餐 咁。咁咧就呢、這個 terms 咧就真係即係又係之前真係冇乜印象咧，有見過一個咁嘅 terms， 有一個新字。 咁啊，全即係喺中國嘅網上面有好多網民咧，就開始即係又開始攞呢個 terms 嚟玩啦。咁啊，包括我哋嘅老友記刁文牛啦，咁、刁文牛就喺Facebook 度都開咗一條接龍式嘅 thread， 咁咧就不斷咁喺度嚇喪鋪寫啦，就話譬如話契弟式幫助啊，勾錯式服刑啊，收錢式嘅愛國啊，或者水銀式刀魚啊呢啲咁樣啦。咁啊，亦都有啲網友陪啲癲嘅，咁譬如阿 Martin Two 咁佢就話演技式嘅包餃啦，咁啊仲有就係咩睇下先嚇。 有冇東莞式按摩？ 就係嚇，睇下仲有啲咩咧？仲有 傑斯式大煙，我見到個 係嗎？傑斯式大煙啊，仲有一個 東莞式捻腳嗰啲， 建制性嘅獨立係，又或者係神仙式嘅本土啊，咁呢啲都幾得意啊！ 人網式的 咁啊，仲有就仲有一個叫漸進性嘅民主。仲有呢就啦啦烏佢就話大中華式嘅本土，咁括弧就係教主專用。咁另外仲有我都寫過嘅，我都陪下嚟癲下，咁我寫一個叫做智慧式嘅做愛啦，即係呢啲咁樣啦。 咁你如果配合香港近排咪就係低調式嘅通緝囉。 係低調式嘅通緝啦。咁所以就大家又發揮大家嘅即係小智慧啦。咁仲有就 Peggy 都有留一個喎，Peggy 就叫小學式嘅勾兜，唔知乜嘢乜嘢嚟。OK， 咁大家又喺度玩呢啲咁嘅嘢，咁但係有一個好新穎嘅名詞，就叫做自助式嘅墮下啦，唔係自助式嘅自助式嘅 高墮 嚇、 高墮 自助式嘅自助高墮死亡，或者叫自主高墮死亡。咁呢位女仔就挂咗之后啦，凌晨两点钟喺佢个即系喺佢做嘢嘅地方，咁已经有啲可疑啦。嗰、那个唔系工厂嚟嘅，嗰、那个系商场嚟嘅。咁商场系五点钟就收噶啦，但系凌晨两点钟喺嗰度，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就先讲谣传嘅版本啦。谣传嘅版本咧就系咧，佢就喺商场度咧就遭到六名男子咧就强奸。咁咧六名男子包括咧就五个保安，同埋一位咧就系呢、這个屬於呢個商場老闆嘅仔，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嗱呢單嘢先跳去咧就係、去到尋日咧就已經埋咗尾噶啦，基本上埋咗尾咧就係咧呢、這個官方嘅報道咧就係將嗰個咧放呢個謠傳出嚟嗰位一位網上嘅女仔咧就已經拉咗 ban 咗 嚇，咁亦都話佢已經承認咗嘅錯誤，非常後悔，咁而家咧就等緊判罪，咁咧就話屬於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最後嘅結論咧就係咧。大家嗰、那個推測咧都係全部係錯嘅。總之個女仔係冇任何可疑嘅，佢死就係自主性墮樓。 我幾驚佢話其實係冇死到嘅咁樣，我就 冇咁啊唔係啊。咁然之後咧就叫做就即係官方就已經有個定論啦，繼續即係堅持呢個女仔係自殺嘅。咁然之後咧就《人民日報》咧就今日啊啱今日咧就亦都出咗一個即係社論啦，就係話。自媒體有傳播就有責任，自媒體呢就即係 文 字即係屬於網上，即係你自己寫嘢 post friend 媒體、自己嘅 自己自主個字啊，咁呢個都可以讀一讀嘅，佢就係咁講啊，佢話安徽嘅女青年墮樓死亡事件呢塵埃落定，佢話北京嘅警方呢經現場勘查屍體檢驗梳理錄像等嘅方式排除咗中毒、性侵犯或者係他殺嘅可能，佢話家屬對此呢已經表示冇異議，佢話此前喺互聯網网上散布谣言嘅犯罪嫌疑人呢亦都找获啦，咁啊尽管真相呢已明，但尚有一些问题呢值得思考，佢毫无疑问啊，自媒体时代为人们嘅信息传播提供咗前所未有嘅平台，譬如发帖啊、转微博啊、评新闻啊，轻轻咁样敲打呢个键盘，信息、观点、态度便会汇入咗呢个互联网嘅海洋，每个人都能成为呢个传播者，但喺享用呢个便利通达 嘅渠道之時，我哋就要思考如何去善用呢一種表達嘅權利。佢話安徽女青年墮樓事件中，鼠標一點，一件好普通嘅墮樓事件，就被不負責任嘅網友編造出離奇嘅內容發送，謠言由此流布發酵，迅速激化咗社會嘅情緒。如果嗰位網友冇輕率咁樣發布咗遭強姦啊、警察拒不立案啊等謠言，公眾對警方偵查辦案就會少咗一啲負面嘅猜想。如果更多網友對呢啲謠言少啲聽風，听语，对复杂的案情就会少了一些有罪的推定。最后呢，就是他说我、提醒大家，网络的空间意见表达不同于私人空间的随意自语，自媒体具有公共属性，能够影响社会，在享有发布信息权利的同时不能造谣传播，在运用自媒体表达意见的同时亦都要记得表达意味着咧系有责任嘅，误用甚至滥用权利，必然会伤及社会，最终咧亦都会伤到自己。 哇！ 呢个其实喺网点咧可以 边得讲啊，大佬 真系仆街， 黐线， 屌你老！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嘅老百姓，我点样去界定嗰啲系咪谣言呢？系咪先？即系喺今时今日中国嘅社会，根本就系、是、即系有乜嘢可以信任嘅先？根本连官方讲嘅嘢。大家都冇人会信，咁每件事都係个透明度都不高嘅，咁即係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封口嘅咋，大家 係啦係啦，喂，同埋佢話自媒体、啊、喂，即係你网络嘅媒体呀，咁我就咁讲嘢得唔得？我讲嘢都係媒体嚟㗎，我讲电话得唔得？电话又係媒体嚟㗎喎。 係呀、啊。 咁即係其实乜都唔好讲。 如果呢段文章或者而家中国普遍用緊嘅呢一个行为套返落香港呢， 係。 咁我哋呢度就所有人呢而家全部都係踎緊监㗎啦。 係啦、啊。 即係我哋一日到黑喺 Facebook post 嗰啲嘢全部即係十居其九都係谣言嚟 㗎。 係。咁 话㗎嘛。吓、啊、全部都係估㗎。 你阿塔萨特最第一个已经死咗啦，係咪先？即係鋪室最多謠言係你， 唔係，我覺得咁樣㗎。 嗰啲老廢嗰啲啊，嗰啲即係最多係你啊！呢、這個禮拜我覺得係， 唔梗唔係啦，我鋪咗兩三個啫嘛，其他嗰啲 要走啊，啲已經可以拉得你啦。 唔係啊，我都講上面寫， 攞嚟未走啊嘛， 可能會啫。 你咁樣即係我覺得，即係同呢個邊個發出有人民日報 啊， 人民日報社論啊。 喂，呢咁樣講，喂，即係做事梗係要解決問題，即係要解決根本㗎。你咪試下刪咗微博佢咯，你試下唔好俾人。上微博啊， 系啊，系啊， 系啊，你试下 又唔得喎，但系删而家冇得删噶嘛，咁但系微博又官方有时又可以攞嚟用喎， 哦， 即系佢用就得， 系啦， 系啦，你用咧就随时可以拉得咁样嗰啲咯。 哇，但系其实呢单嘢我都仲系未明点解会搞到咁， 即系网络一定知咁。系啦，讲翻转头啦，咁就五月三号个女仔死咗之后啦，就佢嘅家人啦。即係唔係嗱，即係呢個就同官方講咪有出入囉，佢家人即係的而且確有走出嚟申冤㗎嘛，冇唔係好似官方講話確認無誤喎，係真係發爛渣㗎喎，跟住家人呢就有部分就嚟咗北京啦，有部分呢就喺屋企啦，咁事實上亦都有好多有你喺網上面揾到有好多照片啦，我諗其實好多網友都揾到好多照片啦，就係、是、呢佢家首先就早幾就做咗啲乜嘢先，個政府就係、京瘟嗰啲字眼，京瘟相成嘅字眼，京瘟事件啊，袁利雅呢啲字眼喺新浪、腾讯、百度全部变晒敏感词，即、 啊、 刻已经变晒敏感词。 系， 然之后咧，所有传媒冇报喺四号、五号嗰啲时间咧，冇报道呢单嘢嘅，净系喺度都系继续报道老废退休嘅，冇报道呢单嘢嘅。 系， 跟住然之后咧。北京嗰边有示威啦，咁然之后最引人注目嘅就係点解一间咁細單嘅嘢竟然出动咗4000军警，有装甲车， 係 嘩，即係有然之后武警乜嘢都齐，咁 咪出做乜嘢呢？嗰班 搞乜嘢呢？跟住仲有呢，亦都譬如你上返去啲外国嘅即係譬如话有啲咩阿波罗啊之前嗰啲即係嗰啲境外网站，你会见到就係、是、佢又抄到一啲呢，就喺北京网监呢，即係cap 咗出嚟嘅图就係、是、即係通知所有嘅内地嘅媒体呢不能去报道呢单嘢啦。咁 咁你即係係然之後仲有就係喺呢個佢屋企老家度咧，嗰啲家人咧，全部亦都有。有啲好似國寶咁嘅物體咧， 係 就全部又係攔住曬所有。 嗱呢、這個國寶唔係阿陳正心講嘅，係 啦，即 係應該係熊貓嚟， 呢個熊貓嚟， 亦都係攔住曬，亦都阻止好多媒體去報導啦。譬如包括安徽電視台想報就去報導，亦都 又唔得， 不得要領啦。咁、所以咁如果係冇事咁，你搞咁多嘢做乜啫？咁而嗰個示威亦都佢呢位女仔個男朋友咧就喺北京啦，咁佢亦都係。因為即係喺示威嘅現場咧，亦都係俾警察就拉咗啦。而家其實都有少少好似下落不明咁樣啦。咁、咁究竟咁所以就係話 咁啊？ 你又捉咗，又話捉咗個女仔，有謠傳咁，但係嗰女仔講嘅嘢其實係真係大家又有多有圖有真相嘅喎。咁、而喺北京係真係有發生呢單嘢嘅喎。咁然之後就佢嘅家人啊，仲有啲可能係個呢位袁莉亞呢位小妹妹嗰啲朋友。咧就喺第二日就發動咗嗰、那個即係示威啦，那個示威就由嗰、那個示威亦都唔少人嘅喎、即係如果你喺上面睇，同埋咧就啲幾有規模嘅喎，喺永定門開始行，咁啊行到去呢個木西地，咁啊我唔知係咪因為嗰條嗰個遊行路線又比較敏感啦，因為 木西木西 而家每年五月係咪先，即係譬如咧 record 先都冧啦，個台都通常都係咁嘅，即係五六月咧就好多離離奇奇嘅嘢發生，咁你仲要揀條咁嘅遊行路線走去遊行，咁啊好多人唔知道木西地係乜嘢啦，六四嘅時候咧。喺六月三號晚嘅十一點零鐘咧，木西地咧係死得最多人嘅，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咧，木西地咧就你如果去北京旅遊咧，可以去翻，即係可以去翻現場嘅。咁木西地咧就，但係冇嘢冇咩睇啊，只係一個即係住宅區啦。嚇、當然你唔會好似話咩汶川大地震五週年咁，你到汶川直情係一個迪士尼樂園咁樣主題公園嚟噶嘛。咁但係當然你到木西地就唔係一個六四嘅主題公園啦。咁但係木西地就係一個好敏感嘅地方咯，咁啊嗰条经沿途就系喺翻呢条即系游行路线嗰度，就你见到好多相啊，诸如此类啊，咁啊好多警察又喺度拉人啊，诸如此类。 喂，得奇怪咧就系、即系呢单嘢咁啊，大家喺度即系讲啦，好明显好多奇怪嘢啦，即系譬如几千个武警，喂，即系。咁乜咁乜咁乜嘢咧？ 我調翻轉嘅，我覺得最奇怪嘅就係話，即係你有多好多時係去到國家嘅層面，你先至會出動到去人民日報嘅社論去評呢。 係啦，我係真係奇怪。 傑斯羅一讀完佢，哇撲街啊！點會你揾人民日報嘅社論去壓一單咁細嘅事咧？ 唔係你諗下就係話， 嗰個表面上係好細，但係咧。內裏其實就有另外一個故仔啦，咁亦都喺網上傳出嚟啦。首先就係嗰個京溫商場啦，呢、這個京溫商場咧，那個幕後嘅老闆咧，原來就好有即係好有來頭。 謠傳係邊個咧？ 咁啊，謠傳咧就係呢位仁兄咧，就叫中途。咁啊，而家上都唔使謠傳啦，佢咧喺網上咧就完全俾人哋係人肉搜查曬出嚟、連相都貼曬出嚟噶啦。咁喺各大嘅即係討論區啊、Facebook 啊，所有你都可以揾到佢幅相。咁呢位仁兄有几晚咧？咁啊就系喺1992年咧，佢就系荣获咗呢个深圳市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嘅称号嘅。93年咧就喺广东省咧就系属于就亦都荣获咗呢个咧优秀青年企业家嘅称号嘅。咁94年咧佢更加犀利，就逐又获荣获呢个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嘅称号。咁佢就喺广东发迹嘅。但系咧佢1996年咧更加犀利，嗰1996年咧呢位中途咧就。调任咗去到共青团中央实业发展部，就做佢呢个部长助理。咁亦都咧系协系喺共青团中央嘅直接领导同埋支持之下咧，喺北京咧就组建成立咗中国汇海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呢个咧汇海集团嘅有限公司嘅总裁同埋董事长。咁佢即係呢 好猛 熟呢個共青團嘅， 係 work for 共青團嘅。咁更加有謠傳呢就係咁佢而家呢其實佢仲有一間叫做佢喺沈陽有一間叫萬和順景房地產呢又係屬於佢啦，萬和置業有限公司又係屬於佢啦。咁呢就呢間係一間中國嘅上市公司嚟嘅。咁呢亦有另外一條線呢就係、話呢位中途呢其實呢就係隸屬於邊個咧？佢係屬嗰條線咧，就可以追翻上去咧，就係屬於呢、這個。 劉琦嘅。劉琦其實係邊個呢？劉琦呢就係喺90年代呢就做過北京市嘅市長，佢係接呢個贾慶林嘅。贾慶林嗰陣時就亦都曾經做過北京市市長啦。咁劉琦好出名嘅，其實就係咩呢？劉琦本身呢就係、屬於呢、這個李鵬嗰邊嘅人嚟嘅。咁喺一路都呼風喚雨嘅。咁佢又做過冶金工業部部長啊，亦都差唔多係李鵬內閣嘅人嚟嘅。咁喺九八年左緊呢就入朱鎔基上任之後呢，其實就鄧 Q 咗去東姑嘅。佢本來應該都係屬於有冇做過政治局常委，我就唔好記得啦。總之呢就由中央呢一掟就掟咗佢落去呢，就喺北京呢求其安插咗佢呢，就做一個咩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咁樣。咁其實即係呢就完全係即係齋出份糧，完全冇嘢做嘅。咁但係然之後呢隔咗一陣呢，贾慶林呢 俾返位佢 做返人大，我唔記得係咪做人大委員長嘅咩。咁就然之後呢就即係離開咗北京市長嗰個職位呢，跟住呢又就擺返劉琦落去。咁所以呢喺個官場上呢，劉琦就好出名嘅，就係咩呢？就係好就即係佢有個綽號就叫做下崗部長嘅。即係呢好少人好似佢咁呢掟咗落去好低嘅職位，然之後又 彈又彈返 上去，彈又咁樣又彈返上去做咗北京市市長。咁呢個當然梗係同佢嗰個佢後 背後啦， 因為佢係李鵬嘅人啦嘛。咁後屘佢做咗北京市市長嗰幾年呢，佢就撈好多油水啊。因為點解呢？98年呢開始呢就申辦呢個奧運成功啦嘛。咁打後嗰10年呢，成個北京呢大興土木啊，發達㗎嘛。咁呢即係北京民間就好多人都即係對劉琦好清楚㗎啫。劉琦做市長嗰幾年呢，過每一年起碼呢即係話佢呢起碼都袋兩三億落袋嘅。咁嗰兩三億呢就唔係佢袋曬㗎喎。因為佢要養好多人㗎。因為佢要養返上面嗰啲人。咁佢上面嗰個 要交數㗎嘛。 就唔係李鵬啦。因為嗰陣時就係江澤民啦。佢就已經變咗江澤民，即係江派人嚟。咁呢就即係好多人就話喺度老江，即係食粥食飯都要靠劉琦，即係要睇劉琦頭咁樣。咁所以劉琦就好出名喺北京。咁所以呢、這個因為咁原因，所以中途即係如果係真係劉琦 就好猛嘅，原來 就好猛嘅人咯。咁所以照咁嘅推測咧，就係你喺樓喺中途嘅地盤京溫商場嗰度發生咗單咁嘅嘢，咁公安咪唔夠膽去徹查咯。咁仲有一個仲有一個謠傳，有一樣好緊要噶嘛，就係嗰六個人裏邊，其中有一個係佢個仔嚟噶嘛。咁所以呢樣嘢就更加唔即係令到好多人都唔敢 去查。但係都係好。都是實在太可疑咯，我覺得，因為唔係我唔係嗱，背後有啲咩事咧就冇人知啦。咁但係你諗下呢單嘢去到最大陰謀，即係如果佢最大陰謀都仲係，只不過就係嗰個咩咩圖啊，所以啊， 中圖， 中圖個仔嘅話， 中陣圖嗰、那個要個陣而得， 都唔需要出到幾千武警同埋人民幣報嘅頭條啫。除非咪負責劉琦嗰份奸佢啦，咁我就覺得需要啦，係咪先？ 唔係嗱，阿牛嘅推測，雕牛尋 佢 食宵夜嘅推測咧，咁佢嗰個就比較，我覺得佢係有道理。 係點咧？ 就係話都係個時間性問題咯。每逢去到五月， 哦，好敏感， 呢啲好敏感， 好敏感，好敏感， 尤其好細嘅嘢都可以發到好大嚟搞啦。咁但係其實每一次你每一次咁樣嘅處理方法，其實就更加愚蠢。 係啦，冇可能。 你搞到咁，其實搞大嗰個 係乜撚嘢咧？ 係你自己嘅，即係想同個即係嗰個權力政府講，即係個權力核心講。其實有咩唔係大家想搞大佢㗎？係咪先？咁但係你要搞大佢啫嘛。咁啊，同埋呢個都係啦，即係話。好難講嘅，因為譬如喺中國社會裏面，即係每一件事你欠缺個透明度啦，或者受害嘅家人欠缺一個申訴嘅渠道啦，咁即係有時啲嘢就會係互動嘅，即係因為你好多嘢冇一個 channel 俾人哋去申訴嘅時候，咁你 OK 受害嘅家人就可能真係亦都係會發大搞，譬如話佢會走出嚟申冤啦，呢啲其實即係21世紀同幾千年以前嘅中國社會 一樣啊， 因為你冇申訴渠道，冇賠揾唔到點樣去揾人賠償啊，或者尋找到個真相啊，咁佢唯有就係即係 咪上街咯，上街咁我如果譬如话有好多亲朋戚友支持佢，咁啊变成咗一个游行咯，等等咯，咁啊所以今次就系、是、佢哋就选择咗系即系就变成一个游行咯。 其实真 系 好奇怪， 政府就会觉得呢件事就系、是、哦。又即係需要鎮壓啦，咁樣之類嘅。 唔係好奇怪，因為你即係經歷過李黃楊事件，即係佢哋對呢啲咁樣嘅自己搞大翻件事，應該就上咗課啦。你諗下，你當你嗰個城裏邊冇乜軍警咁假設啦，人民日報唔報道啦，咁我諗講兩日就收工㗎啦，基本上呢壇嘢，肯定唔會成為北上頻道嘅頭嘅一個話題先啦。 但係冇得呢啲事件，你只會真係不斷咁樣出現。 係啦， 因為你。你真係你每一次發生呢啲事件，就梗係咁樣嘅，梗係咧，入面可能包含住一啲富二代啦，又包含住一啲啊好有勢力嘅， 喂，仲有啊， 嗰啲人個政府又覺得要需要保護佢嘅，咁然之後就會變成係咁樣。 我覺得成件事仲有一個草案居就係嗰個聲明，你就話。排除中毒、性侵害同埋他殺，我覺得呢個咪玩嘢㗎，即係喂咁多種死亡方法，你就係零零丁丁講呢種，喂你唔講冇事喎，你淨係話嗱，綜合我哋意見，就覺得佢係一個， 即係好似香港 奇怪， 死因無可疑咁咪得咯， 係啦係啦， 即係兩句説話就可以講完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而家又係死無對證啊，因為成條屍已經火化咗， 仲有咩？哦，即係冇下文㗎啦， 冇下文㗎啦，咁然之後所以即係大家就好無奈啦，咁譬如話跟住喺尋日就發現就喺微博就開始有啲人就唯有又即係中國生活，你有咩可以表即係可以發泄或表達咧？咁唯有就係用一啲幽默嘅形式啦。 例如咧， 咁例如就係尋日咧就開始有一個人咧就喺微博度咧，呢位人拎咧就係、是。叫做剁磨先生嘅剁磨先生，咁佢就出咗一个叫做不会自杀承诺保证书，咁个内容就咁写，佢就话我就系剁磨先生，我咧就绝对唔会自杀嘅，将来如果我出咗任何意外咧，都系他杀，请警方务必彻查，咁咧就转发本微博。并做出你嘅承诺，以防我咧系被自杀。咁跟住佢出咗呢、這个喺微博出咗呢个之后咧，就好多人跟住佢啦，就自己写，自己好似写遗嘱咁样写咯。咁譬如有条友揾到啲都几得意，有一个就咁写，佢就话我是佳，即系我嘅名叫阿佳啦。佢话我发誓，无论咧呢、這个超弹嘅世界，即系呢个 fucking ass 嘅世界啦。以后怎么对待我，我都绝对唔会自杀嘅。 系， 将来如果我出任何意外，都系他杀，包括自主性堕楼，警方务必彻查。咁啊，仲有一个，仲一个就咁写啊，有一个就算有一日我长成好似吴彦祖咁靓仔，又或者我身家超过马化腾，就算林志玲苦苦咁样追我。我都系唔会自杀嘅， 呢个得喎，呢个 OK， 呢个得啊。 咁啊，所以喺微博咧，咁啊呢两日啦，或者今晚你听完节目嘅，你想翻去揾 阿牛哥有冇学写啊？ 可以揾到好多呢啲声明嘅。 牛哥有冇学写咧？话就算周迅苦苦咁 等 紧 啊，等紧牛哥喺 Facebook 啊，又喺北上 Facebook 开翻个接龙啦，大家可以喺嗰度又可以写翻一。 不过呢个其实李黄蓉嗰时出咪又系出现，又系好多人就。咁出嚟搞囉，即係又話我唔會自殺咁樣，跟住都即係唉真係。 咁但係事實上就喺中國真係每一日都好多 發生咁樣 嘅。咁譬如我記得就啱啱放完嘅五一一個小嘅長假期啦，兩三日。咁啲學校開學啦，咁喺中國各地其實亦都發生好多自殺。 點解？ 咁啲自殺咧，亦都係好離奇嘅，即係譬如話我睇過一個南京嘅細路仔咧，就因為啱開學嗰日做唔曬啲功課，咁又媽唔俾佢翻學，咁佢咧就喺屋企上吊自殺又有。咁然之後仲有咧，就喺廣州啦，尋日都發生咗單嘅，就係四個青年就。租咗間類似租住中國好似香港咁樣租間度假屋咁樣啦， 諗住去 happy， 跟住就唔係啊，係喺網上，即係佢哋喺網上約嘅離奇就係，即係四個人唔識嘅，佢約定咩咧？ 一齊 約定一 燒炭啊， 自殺啊，燒炭。 哇！ 有㗎有㗎， 係 啊，香港都有， 呢係日本嘢喎， 即係。中國而家都好奇怪的， 荒誕嘅 社會都咁啊，所以咁啊但係咁講咯，報紙報道嘅即係又係都係一樣就係、是。 公安已經嚟就係徹查咗係冇他殺嘅嫌疑，咁所以咧就判定佢四條友係自殺， 亦都唔係食炭仔啦。 你不能盡信佢嗰四條友係咪真係自殺啦？我想講係，即係咪嗰四條友究竟唔識嘅？佢喺屋入邊喺度廝殺咧，咁你係唔知噶嘛，大佬？即係如果我喺 有條友殺撚咗三條友，係啊，嗰條友自殺 係咯。如果我喺大陸咁樣講，我又俾人拉噶啦，大佬，即係有一個謠言嚟噶嘛。咁啊，所以只係可以喺北上頻道呢度講啦。 嗯， 係啊，咁啊。差唔多系嘛，节目时间咁啊，又 节目时间， 今个礼拜系咁多啊， 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咁啊又系播歌嘅时间啦。 播咩歌？ 咁啊播咩歌啊？就啊嘅呢只歌真系要播呢只歌。咁啊如果唔播咧，就以下呢位仁兄就真系会即刻自杀。 点解咧？ 唔係話呢位歌星呢，其實我同阿索羅 B 呢兩條友呢就等到佢出碟咗好耐㗎。 明白。 即係如果再唔出碟嘅話呢，就索羅 B 我諗先會自殺囉。 係、 啊。我就未必，我應該隨後啦。 係。 咁啊就 Olivia On 啦，咁啊應該就應該都好快有新碟出啦。咁啊新鮮滾熱辣有一首新嘅歌幾好聽㗎。咁啊歌名叫等等，咁我哋就聽埋隻歌第一等，咁我哋就開第二節啦。 好，嗯。 会不会变笑容，让情话等一等，也许更像承诺，最美的梦先不要做，最爱的心别爱我，痛快太快也需要等等，才不痛，陪我灵魂等一等，清楚再点火，陪纯白等一等鲜红，陪甜蜜等一等寂寞，等一等才会懂在等什么，写真正的快乐，让承诺等一等，传说中的永恒，最渴望的先别给我，最动听的先别说，痛快会痛不如再等等，确定不会弄错，给我灵魂下来，等等那些飞舞的